据报道，在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的主办下，烛光集会12月10号在首尔等南朝鲜全境80多个地区重要举行，有各阶层群众104万多名参加。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有80多万人参加烛光集会，要求朴槿惠立即下台，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釜山运动本部在釜山举行了有10万多人参加的时局集会，反对垄断国政、破坏宪政，要求朴槿惠下台。光州运动本部在光州举行了有7万多人参加的烛光集会等，在南朝鲜各地有争取朴槿惠下台第7次泛国民行动进行。另外12月8号南朝鲜报纸同胞报弄到青瓦台前任民政首席秘书官金永焕的备忘录，并揭露了朴槿惠动用阴谋方法来对那些不合自己脾胃的个别人士施加压力的事实。